第十八集。 服务员，两个馒头片，四个羊肉串。 魏哥走后，孟昭看向了陆时琛，他注意到刚刚陆时琛放下酒杯的时候脸色并不太好看。 这梅子酒的味道比啤酒怎么样？ 很辣。你跟他很熟？ 一个线人，人倒是不坏，就是爱灌酒。这次谢了，不然回去我可能挨个处分。 怎么谢？ 这不是谢完了吗？ 孟昭原本只打算跟陆时琛道一声谢，没想到陆时琛居然这么问，他只好说： 你想我怎么谢我就怎么谢，行吗？ 那先欠着吧。 眼见着桌上的东西要吃完了，孟昭又点了一些准备拿回局里。 哎，孟队，你要是给我钱，这就是不给哥哥我面子啊。你都让哈佛高材生陪我喝酒了，我哪能再收你钱呢？ 哎，不行，魏哥，这不符合警队纪律，我回去得挨处分。 哎呀，挨什么处分？你都搬离这一片了。不算不算啊， 不行就是不行。那，我先走了。 孟昭只好把钱塞给了服务生，服务生将孟昭点的串烤好之后进行打包，交到了孟昭的手里。孟昭拎上饭盒，看向了陆时琛。 走吧。 孟昭从椅子上起身，陆时琛也站了起来。但一站起来，陆时琛就身形不稳地晃了一下，然后很快一只手撑住了桌子，另一只手抬起来，揉了揉太阳穴。看到陆时琛的这个动作，孟昭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 啊，又头疼？ 大概是因为陆时琛每次头疼的架势实在是让人揪心，一见陆时琛露出头疼的苗头，他的太阳穴就跟着重重一跳。陆时琛摇了摇头，片刻之后才说： 头晕。 头晕？ 孟昭看了一眼桌子上那杯被喝了大半瓶的啤酒，还有空了的酒杯。 不会喝醉了吧？ 他拿起那个酒杯闻了闻，一股浓烈的酒精味扑鼻而来。 魏哥这自家新酿的梅子酒够烈的呀，我这酒量喝下去都不一定醉不醉。陆时琛这不常喝酒的人。 孟昭看了一眼陆时琛，陆时琛的手指仍然搭在眉间，似乎想让自己保持清醒。这是真喝醉了？孟昭凑近了，盯着陆时琛问： 哎，我是谁？ 陆时琛的手指放下来，看向了孟昭说： 孟昭， 我们是什么时候同学？ 高中。 真喝醉了？ 孟昭这次笃定了，要搁平时，陆时琛不会这么有问必答的。半个小时之前，孟昭还以为陆时琛是深藏不露，现在他确定了，陆时琛的确酒量不怎么样。 哎，真醉了，我扶你上车。 陆时琛揉着眉心的那只手放下来了。 不用，我没醉。 行吧，那你自己看着点路。 知道了。 陆时琛直起身跟孟昭走出了烧烤店。大概是因为犯晕，陆时琛走得比平时要慢一点，孟昭便也放慢了脚步。明明醉了，非要坚持自己没醉，看来醉酒的人都一样，陆时琛也不例外。孟昭觉得有些有趣，不过陆时琛喝酒不上脸，除了走路比平时慢一点，从外表看上去几乎看不出任何喝酒的端倪。孟昭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观察着陆时琛，陆时琛的手忽然附上了他的手腕。孟昭微微一愣，他侧过脸看向了陆时琛，陆时琛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的异常，似乎这个举动再正常不过了。陆时琛握的位置太过靠下了一点，造成了一种两个人在牵着手的假象。孟昭察觉到陆时琛的手心微凉，那温度顺着皮肉几乎要渗进骨头里。路边行人来来往往，有人回头看过来，那眼神让孟昭想到那天十字路口他跟陆时琛被手铐铐住的情景。 但陆时琛还是跟那晚一样，旁若无人似的。 是头晕走路不稳才浮上来的吧？算了，就当是吧。 陆时琛忽然开口说：“ 下次吃什么 啊？” 这问题跟那天的“下次什么时候见面”功效一致，一时让孟昭不知如何回答。 下次啊，火锅吃吗？ 都可以。 一直走到车边，陆时琛才松手。两个人上了车，陆时琛坐到副驾驶的位置，摸索着将椅背朝后放倒了一些。孟昭提醒道：“ 哎，安全带。” 陆时琛又闭着眼睛摸过安全带，在他把安全带扯过来的时候，孟昭见他手上像是不好使力，伸手帮他把安全带拉过来，插到了锁扣里。 你先睡会儿，一会儿到了我叫你。 嗯。 宝月区的夜晚比淮安区要繁华得多，相对的，这里的堵车也更加的严重。红灯，孟昭停下车，偏过脸看了一眼旁边的陆时琛。车里弥漫着很淡的酒味儿，陆时琛的脸偏向车窗的一侧，似乎是睡着了。车子开了得有半个小时，孟昭才从宝月区的堵车地带杀出重围，开到了淮安区的范围内。他先去了一趟市局，把带回来的宵夜给办公室那几个正在加班的同事。就在他把车停到市局大楼的楼下，拿出手机正打算拨电话给程韵的时候，旁边一直闭目养神的陆时琛醒了。他说了一句英文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些还未完全清醒的睡意。 Are we there yet? 孟昭听懂了，陆时琛在问，到了吗？ 看来这家伙真喝醉了，把这当国外了。快了，再睡会儿吧。 陆时琛这才稍微清醒了一点，他睁开眼睛，偏过脸看向孟昭说：“ 啊，抱歉，我……” 把我当成司机了是吧？没事儿。 孟昭说完把电话打到了程韵的手机上。两分钟之后，程韵从市局大厅跑了出来。孟昭下了车，把后座的宵夜递给了他。 那、回去拿微波炉叮一下。 程韵用手翻了翻几个餐盒。 我就说昭哥你不会只顾着自己吃的，肯定会给我们留一口的。 这叫留一口吗？你们背后又怎么编排我呢？啊！ 周奇阳说你抛弃我们，跟别的小妖精吃香的喝辣的去了。 程韵说着，瞥见副驾驶的位置上有人，看着挺眼熟，他多看了几眼。 哎，那不是陆时琛吗？ 有这么大个的小妖精吗？ 孟昭懒得理他们。孟昭问：“ 今天去琳琅家查的怎么样？” 不太顺利，琳琅的父母看上去遮遮掩掩的，像是在隐瞒什么事情。我怀疑啊，琳琅根本就不是得精神病那么简单，或者说他这精神病来得有点蹊跷，背后肯定有别的他父母想要掩盖的原因。但是具体的原因吧，我又没能从他们嘴里问出来。 行，一会儿等我回来再说，你先把东西拿上去吧。 从市局出来，孟昭顺着程韵的话往下思考。 琳琅十年闭门不出，精神异常，他父母谈到女儿时遮遮掩掩，琳琅到底是遭遇了什么事情才导致了这种局面呢？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